间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18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9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5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14点，升1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4.4，升8毫；阿里巴�巴95.5，跌3元；恒生中国企业74.82，升1元；盈富基金21.72，升0.04。美团155.2升1元，日本保险80.5元，系冇起跌。比亚迪股份239.8升10.8，京东集团226.4跌4，快手63.7跌3毫，中移动55.35跌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301，瑞士法郎8.388，澳元5.841，加元6.252，新西兰元5.347，欧元8.5557。每百日元兑港元6.25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268。日经平均指数报27,172点，升328点。港金报18,46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3.11美元，卖出1,973.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已经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过了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而家雪厂街纪念拿利去干诺道中方向都是比较车多挤塞的。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的桥面慢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必加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车多缓慢，龙尾去到北围。另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过了公鞍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来回、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最后咧，揸车嘅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嘅时间系傍晚嘅6:43，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04。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粉岭、嘉盛苑、嘉辉阁、葵涌、葵城东村、盛日楼、九龙城启程村、康程楼、观塘云汉村、汉松楼、慈云山慈政村、正泰楼、黄大仙竹园北村、桃园楼、牛池湾琼山苑、琼碧阁、大埔大园村、泰恩楼、大埔拆城轩、埃座、东涌日东村、盈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

呢一个嘅戏院睇。 哦，有咩好消息？就系譬如听日放假嗰啲咁啊。 唔系呢个都系当然其一啦。咁啊，但系亦都期待即系嚟紧又可以去。即係去睇下戲啊，即係可能同朋友去食下飯啊咁樣啦。 已經啊，啲朋友有曬個 list 啊，有啲咩戲要睇呢、 啊、 譬如Doctor Strange 啦、 啊， 跟住之後 Batman 啦、啊， 等好耐嘅咒術回戰嘅動畫版啦， 係啊，好多 Batman 啦、 啊，全部、啊。深信大家心目中都有自己嘅 list 啦。咁啊，但係得意嘅，即係講開咧，你都知道，即係我都係一個迷超級英雄電影嘅人嚟噶嘛。咁、話說咧即係呢排嚟緊即係 Doctor Strange 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傳出啦，即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好勁嘅消息就係話咧，今次佢係會有幾個唔同 version 嘅結局咁樣啦。咁但係咧 果然係多元宇宙， 多元宇宙。但係咧，我同時間即係一路喺度睇呢啲嘅資訊嘅時候，我發現一樣嘢都好有趣嘅。嗰樣嘢有趣，有趣在於。即係你都知道唔同嘅電影喺唔同嘅地方咧，佢都會有唔同版本嘅 poster 噶嘛。咁、好多時候嗰啲 poster 佢嘅唔同係在於佢嘅可能美術設計啦。咁但係有一啲嘅網友咧就好細心留意到咧，其中咧 Doctor Strange 喺意大利。同喺呢一個英國嘅 poster 咧，大致上佢嘅美術都係一樣噶啦，唯獨是係有一個好微妙嘅分別，就係、是、Doctor Strange 隻手。 睇先嗱，佢個手咧，我冇記錯，佢做嗰個圈圈嘅時候，佢係將中指、食指黐埋一齊，然後手指公啊，跟住無名指同埋美指就屈埋啦，即係做個轉轉轉轉嗰個啦。 係啦，如果大家有睇過第一集，就係佢第二三隻手指同手指公啊，係咪？如果冇記錯，係 啦，三隻喺度轉啦，咁啊。 咁但係今次佢個 poster 咧又換咗新手掣，新手勢啦。可能佢有啲新嘅招式，所以用啲唔同嘅手勢咁樣。咁但係咧。有佢喺呢个poster 上面呢，佢有分别两个唔同嘅手势，一个呢就大家经常会见到㗎，尤其睇 concert 呢，去睇演唱会嘅时候呢，就会经常见到呢个手势呢，就係摇滚嘅手势啦。即係摇滚嘅手势系点呢，就好简单，而家大家打开嘅手啦，咁啊第三第四隻手指屈埋啦，手指公屈埋啦，咁啊剩返第食指同埋呢个手指尾係举起嘅啫，咁呢个係摇滚手势啦，咁大家如果有睇 show 嘅都会好熟悉啦，咁样 呢个有趣㗎，因为有一种讲法就係啱啱你讲啊，淨係食指 係 同埋尾指竖起啦，另外三隻揸埋啦，另外有一种符号呢就係突埋手指公，三隻手指竖起嘅， 係嘅，都有啲人会突埋个手指公嘅，两种手势都有人做。 咁有一啲嘅朋友嘅同我讲就话，即系佢自己都中意即系听 band 嗰啲咁啊。咁佢嘅认知咧就通常两只嘅啫， 系 三只就系零就唔系噶啦咁样。 三只就系一个 I love you 咁嘅意思啊，即系如果手指公突埋出嚟咧，就表达 I love you 嘅意思。其实咧，你话系咪边种啱与唔啱咧，都有唔同嘅文化嘅背景，或者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讲法啦。即系例如可能有啲人话，喂唔系啊，最标准摇滚嘅手势系冇只手指公嘅，手指公系要缩埋嘅。咁但系又的而且确有一啲乐队咧，佢哋可能开 show 嘅时候，佢哋自己去做一啲嘅摇滚手势咧，都系会突埋个手指公出嚟，即系表示I love you 啊，即系同埋你都知道摇滚嘅历史当中有一段好长嘅时期系一啲love and peace 爱与和平嘅题材嚟噶嘛，咁所以佢哋有一段时期会举起埋呢个手指公都系非常之正常。 话未听我讲你 系啦，即系都同埋啲歌迷都可以用翻呢个手势表达， 我 都系 你 啊咁样啦，咁我好开心啦咁，咁所以即系久而久之，即系可能有啲人会比较少去分得到啊，到底边一个先啱咧？ 即究竟突唔突手指公咧？ 系啦，咁你如果真系要咁讲究啦，咁其实唔突手指公就最 原 始啦，系啦。 因为记得嗰时睇嗰个新闻讲咧，有对乐队大家听过 Kiss 啦，佢个主音啊，斯文姐，嗰时佢话曾经想 trademark 咗 突埋手指公嘅手勢，因為佢成日做 show， 都會做係嘛？ 咁即係佢 claim 自己，哦，我係第一個喺即係呢個範疇領域裏面咧做呢個動作嘅人，我希望咧註冊商標咗佢係成為我專用嘅咁、哦、樣。 咁點啊？啲係咪啲樂迷每次喺台下做一次呢個手勢就要俾錢？即係入場之前俾一個 trademark 嘅錢先準做呢個搖滾手勢。 可能係喺其他地方啲人就不能夠。 即係可能其他 band 唔可以抄襲佢，或可能 喺出 product 嘅時候你就 封面啊嗰啲唔可以用咁樣。 係啦，咁但係你要追溯翻呢一個嘅手勢歷史，咁其實就算你係講緊音樂以外，豎起三隻手指嘅，即係啱啱頭先講嘅嗰個，你其他地方都有機會有，或者豎起兩隻手指，其他地方都會有噶嘛。 其實咧，平時我哋咧用呢個 message send message 嘅時候，咪有好多 emoji 嘅， 都有 的。其實都有呢個搖滾手勢嘅。咁、哦但係我哋喺呢個 emoji 入面咧，佢都俾捉咗兩隻噶。佢都係有兩個版本嘅，一個係收埋手指公，一個係有手指公嘅版本。大家而家撳個 emoji 出嚟，你就會見到你碌去嗰啲手手嗰一個位置，你就會見到其實兩種版本都有嘅。 咁、哦、女仔可以 send 三隻手指，係 啦，係啦。如果下次識得玩咧，你 send 埋有手指公嗰個版本俾個女仔咧。唔知道个女仔 get 唔 get 到啦， 可能唔知，以为做乜嘢？ 系啦，咁样咁，但系你可以试下 send 俾佢嘅咁样。咁但系头先啱啱即系讲呢个手势嘅时候，就讲到即系喺好多嘅 poster， 我哋见到啊 Doctor Strange 系做紧冇手指公嗰个摇滚手势啦，唯独是咧就去到一个地方啦，嗰、那个地方就系意大利。意大利咧，佢个手势唔系做摇滚手势嘅， 系 佢嗰个手势咧。是我都唔識形容，佢係將二三手指黐埋，咁然後呢、這個無名指同呢個尾指咧就縮埋咁樣啦，即係做一啲好奇特嘅動作。我諗佢其實背後冇乜特別嘅 meaning 嘅，但係即係可能係一個可能佢出招式嗰陣時嗰啲咁嘅手勢啦，係啦。咁好多人好奇點解唯獨是。就是意大利嗰个 poster 个手势会唔同咧？点解唔系做翻摇滚嘅手势咧？因为原来喺意大利，佢摇滚嗱，大家如果第时有机会去旅行啊，去意大利睇 concert 啊，睇演唱会嘅时候，都唔好乱咁做呢个摇滚手势，因为原来喺意大利当地咧，呢、這个摇滚手势系有一个唔好嘅意思嘅，即系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有个闹人嘅意思喺入边嘅。 或者啊，有听过话系即系。同人 大陸冇啊， 即係你老婆出軌啦， 係啦，即係總之就好多好唔同嘅。 但 係 佢講緊係收埋手指公嘅嗰個， 收埋手指公嗰、那個係啦，收埋即係得翻呢個食指同埋尾指，呢、這個係鬧人嘅。咁所以喺意大利千祈唔好亂咁做啊，會俾人打你嘅咁樣。咁啊，但係即係佢就轉咗呢個手勢，先發現哇，其實都幾細心，即係原來佢喺因應翻唔同嘅地方嘅文化，佢嗰個手勢都要換一換。同埋咁样先再提醒翻，哦，系，即系我都醒唔起，即系特登去揾翻嗰啲手势嘅意思咧。其实真系原来呢个净系摇滚手势都可以咁源远流长地有咁多嘅古仔延伸出嚟。 系，即系啲手势不能够成日都讲去旅行嘅时候唔好乱咁嚟噶嘛。 系啊， 即系就算你以为嗰啲好简单嘅举起手指公啊或者 V 啊咁样，你去到唔同嘅国家，你都其中一样要 check 嘅就系呢啲嘢。 最容易做错就系呢啲，因为你成日会俾个 good 啊，俾个 V 人啊嘛。啊 V 又有得讲嘅，即系例如 V 咧，大家都会见到可能对啲表演者又会做啲 V 手势影相啊咁样啦。咁啊，正面嘅 V 系 OK 啊，系咪先？大家都觉得啊，系耶咁样啦。但系反面嘅 V 又系唔可以乱做嘅、哦。反面嘅 V 有时咧，即系喺唔同嘅地区又系有一种唔系咁好嘅意思。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第时去影相啊，去其他地方旅游嘅时候咧。反面唔做啦，做耶咁样就算啦。 即系唔好以为自己好有型啊。 系啦， 哇，反面啊，咁样好有性格啊。 系啦，咁同埋俾个 good 啊，即系俾个手指公咁样赞人咧。你摆还摆，你都唔好摆错位。如果你摆喺嗰个 門牙前面都是在一些嘅地區，例如是印度啊，或巴基斯坦啊嗰啲地方咧，如果你將個手指公嗰個比讚嗰個手勢擺喺門牙前面，就係叫人你走啦咁樣，即係都係、哦、都係鬧人 嘅 喎、 哦。咁唔知喺嗰邊嘅 Facebook 可唔可以俾嗰個 like？ 佢冇埋冇嗰個牙就 OK 咯。 咁如果 門牙就 OK， 如果我打耶排牙個表情符 再 加 good， 咁就應該會俾人鬧啦。 咁咧就 應該你會發現有一樣嘢叫做已讀不回啦，藍剔咗你啦，就會咁樣。 唔係你會知道咩叫 block 噶，俾人直接封鎖。 封鎖咁樣。 係啊，因為你呢啲符號，老實講，即係好似頭先講翻有人想 trademark 咁，但係你因為太呢啲太源遠流長，好多唔同嘅地方，甚或乎其實佢未必係同音樂有關，佢係一啲地區文化本身已經有出現嘅啦嘛。 係啊， 係 啊， 即係你點樣話自己係第一個咧？即係就算你講翻。摇滚手势，即系尾指同食指唔举起手指公啦，咁都可以揾到你喺美国有间大学，其实佢哋都会做呢个手势， 系啊， 而佢出现嘅年份可以追溯翻去到1950几年嘅时候，因为佢大学球队咧，佢哋自己帮自己球队去打气嘅时候，就会做呢个动作。点解咧？因为你食指同埋尾指举好似一对角啊嘛， 哦，即系啲山羊角咁样， 系啦，即系都有人称呼呢个手势叫山羊之角啊咁啦，咁因为佢哋。大學裏面嘅美式足球隊咧，佢哋個名字的確係叫 Longhorn 啊。咁所以咁佢做呢個手勢就係好似幫自己球隊打氣啊。係咁解咯。 同埋我上網都睇過一張好搞笑嘅圖嘅，就係咧唔同年代喺唔同嘅演唱會入面咧，會睇到嗰個手勢嗰、那個當代樂迷手勢嘅唔同啦。就係話咧60年嘅時候，大家就會舉 V 字咁樣愛與和平咁樣。 耶嘅 係啦。咁去到80年代嗰陣時好興搖滾啊，擺呢個搖滾手勢啦。去到90年，即係啲人又再型啲，就淨係揸住個拳頭咁樣嘅啫。咁可能我。唔知啊，可能 show 下手臂嗰啲啦， 系、yeah! 啦，可能覺得自己好大隻 ，show 下手臂咁樣啦。去到而家咧，即係千禧年之後咧，大家睇唔到任何手勢啊，就係見到相機同埋個電話mon 嘅， 都 係 啊， 影相 啊， 淨 係睇嗰啲 live 咧，全部都係鏡頭嚟噶。 但係又好得意喎，呢啲畫面又好好睇喎，即係平時去演唱會影嗰啲相啦，覺得哇，見到個個人喺度舉機影相嗰下，哇，好震撼，好好睇啊咁樣。 但我成日去睇 concert， 無論你係 rock 嗰啲啦，或者其他音樂節都好咧，對於舉起隻手做啲動作咧，我係硬係覺得有一種尷尬嘅。 你唔知做咩好啊？ 即係嗰對手咧係會零舍覺得重嘅， 係， 哪怕係舉頭先搖滾嘅手勢啦。或者舉起隻手 ，put your hands up， 即係成日都嗌，就咁打開一個 give me five 咁樣嘅五字舉起啦，或者好似拳頭咁樣啦，硬係覺得好似好作狀咁樣。但係你側邊啲人可能做緊嘅，或者台上表演者都做緊咧。 你有偶像包袱啊嘛？ 唔知我覺得好唔襯啊！我覺得好似我唔係好融入到，即係你要好清楚你自己做緊嗰樣嘢，你先會做噶嘛。 到底我擺呢個手勢係咩意思呢？自己嗰下都有啲心虛， 好似好尷尬咁咯，會做到。佢哋有愛與和平嘅信息啊，無論係 band 裏邊自己又好， 佢歌都一樣。 舉起隻手，聽佢哋嘅歌。 风吹起，这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痒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进事，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流掠过，相拥。谁又由与我躯壳？奢求呼吸偏起的远方，我要与你手与膀。若然未来若然太寂寞，趁着机会力我上。风吹起，叫每寸命运乱缠，以前要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谜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一黑，叫每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做我月圆，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渴。 为明日角力，尽力犯柔弱的错。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够风雨，痛苦亦能尽兴，亦能吃喝，亦能共度过。可能越活下就越沮丧，我要与你手与握，若然未来让人太寂寞，想着肌肤的可颂。可能越活下就越出错，我要与你再抵抗，若然未来让人太动荡，想着彼此间了。可能越活下就失去知觉， 他们是 Pandora， 我与世界手与风， 听过由风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43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464宗是快速抗原测试阳性，579宗是核酸测试阳性个案。医管局再呈报多54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有超过110万人染疫，8789人离世。另外新增个案包括23宗输入，包括一个由南非经泰国，是今个月6号抵港的24岁男子，经过全基因分析，相信带有 Omicron BA.5 变异病毒。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当局会留意相关个案。行政长官参选人李家超同会计及法律界选委举行网上交流会。选委陈王毅说，新一届政府首要任务是进行23条立法，认为要处理国安法未解决的问题，一些條文內容可以參考2003年時的草案。李家超在會後說，若果能夠成功當選，23條的立法工作是其中一個重點，也都知道現屆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各方面意見都會考慮。另外李家超說，選舉是個人的事，家人並沒有參與，也都跟家人無關，不涉及任何利益衝突。澳门新一轮电子消费优惠计划，预计每个合资格居民会有8000元，具体安排稍后公布。行政会已经完成讨论追加财政预算草案，会增加大约72亿4000多万澳门元，当中用在实施新一轮电子消费优惠的预算接近60亿，其余主要是补贴家居和企业商户的水电费。行政会发言人行政法务司司长张永春说，今次预算是参考去年政府发放援助疫情经济的电子消费优惠计划，以及评估今年的实际情况，综合分析之后得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证实，在被围困的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有一些军人被俄军俘虏，但人数比俄方讲的少很多。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通报，驻守马里乌波尔一间工厂的1026个隶属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6旅的军人放低武器投降，包括162个军官。俄罗斯电视台播放士兵投降的片段。俄方说已经全面控制这座城市，乌方未有评论。另外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说，已经与俄方商定星期四开放9条人道走廊，给马里乌波尔等多个城市的居民撤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炎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听日东风增强，展望随后几日云量增多，周末期间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埋藏着一些隐蔽，跟你在情人沙漠演了百年长的戏，无限个密码散落原路，谁让我蒙骗自己，不要爱得太直线，良朋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对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日常为伴一若是前言，抛弃了千里伏线，仍然没法将兜的缺并断，凌乱心迹只有暂远，才能闻落清晰全途呈现，身边的你怎么可看见，都将热情如沙漠春到，这时才醒觉，其实说没有爱过承诺，明日有疑会赶抗，不要爱得太直线，良朋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但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日常为伴一若是前面，铺设了千里伏线，仍然没法将兜的缺变远，凌乱心迹只有暂远，才能脉络清晰全途呈现，身边的你怎么可看见，若有日斗胆过分辨，潜行过自己的界线，展开锁链赴更远，怕末路还原，朋友伴正是你的直线，良朋做耐了只可曲折的用恋，弟兄般不算过得太浪漫，但夜来回味一样夜前面，只要你温暖变暖，从来未妄想今生中有天埋下风景，给你望见图腾落进风沙，无缘重现只可苦笑， 曾经听过有朋友跟我说，我觉得最纯洁的爱就是对方开心就可以了，我开不开心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的。听过有 JW 王浩二纳斯卡线，但我就不太同意那位朋友说的，我觉得快乐不是应该双向会好一点吗？同甘共苦不是再美好一点吗？ 近路有些酸痛莫名，望着奔命始终死忍死拼，关至伤患疲态懒去数清，痛痒埋藏了靠耐性，然而拖一时日后是苦果，习惯差再犯错，是你跟我缠着数年受苦多，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怕病危才扮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验及枕边的你成今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恨亦无忌，心量跳得不太正常，床上闭目觉得呼吸不畅， 无眠了太混浊。其时想拖延就合实天窗，合上个拼命唱，唱到心肺无力挽回，知清楚换身伤，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由沉默去等心机，怕病危才不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严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残着前沉重担，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记。吃片药毒已经康复吧，无奈我仍然不该习惯吗？对着座敷衍对话，像钟楼。处理有爱方要处理，别由沉默去等生机，说着其实在乎你，拖到绝症才明原是忘怕心惊死，我的伤欠处理，严及枕边的你，情感快要枯死，几多人如我般快忍到终结，爱恨亦 带嚟有吴浩康《见字医病》。所以我觉得咧，其实爱情唔一定要痴情，但系最好就系所有嘢都啱啱好。 别爱吧，热情地投入了他，心跳起我有对吗？现实怎招架？受过几多挣扎，越渴望被爱的会说吗？嘿，打碎你放话撇下，他与他还未看雪花，这杯淡掉红茶，无声也要摊下。

主持人林以乐牧师同全灯法师会在今集同你讲下放下与执着。 逢星期六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大师对谈， 同你长谈人生大小事。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 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temu sesegera mungkin.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tertentu yang memenuhi syarat.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strain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Ini penting untuk dimulainya kembali cara hidup normal.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ksin.gov.hk. Hey, hey. I need a rest for fluorescent. I need an action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fina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听闻你好喜欢佢上一首作品嗰、那个 Talk Box、哦。 系啊，斌神，今次佢出新歌，我哋梗系写句好啲嘅嘢俾佢，预祝佢有美好嘅前程啦、 啊。展翅高飞， 好句好句，简而精。我深信佢一定会感受到你对佢呢一份嘅喜爱嘅。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由高辉 LK 嘅，你好啊 ，Hello，Hello， 波成 ，Hello， 斌神， 你好啊， 首先送上呢一个卷轴先， 系第一次见面，我哋送上呢一个咧好意头嘅，今日我觉得系 食得几好啊，个音， 指 刺高辉， 哇，正 ，thank you， 多谢， 系啦，即系本身系食翻呢个指刺高飞啊，咁样， 今日摆喺你度就指刺高飞咁， 好似好啱数， 本身都有谂过，使唔使后面加埋？LK 落去嘅，咁但系觉得好似写出嚟嘅话咧，展翅高飞咁样就 靓仔啲，气势好啲噶嘛， 系啊，咁所以就 多谢， 用咗呢一个意思亦都好啦，即系讲嘅，即系不断更上一层楼啊，系啦，即系 我可以点样攞翻呢样嘢噶？ 我之后会， 我哋会有专人安排去领取啊，帮你。 哦、好啊，我要黐喺度啊， 我哋一定会将佢交到去你手上嘅，你放心。不 过 因为疫情关系，我哋今日冇办法见面啦， 隔空见面咁，但系呢一个你放心，一定会交到去你手上嘅之后。 OK， 展翅高飞。 系啊，喂，但系讲起，我都想问一个问题。即係高輝 LK 呢個名字有冇得拆解一下咧？同我哋即係邊即係係咪都係你自己本身嘅名啊？定有啲 initial 係收藏咗喺裏邊咧？ 哦，高輝咧其實係我藝名嚟嘅，因為咧我細個嗰陣時咧14、15歲嘅時候咧就寫歌賣俾人哋，咁嗰陣時我就用咗呢個 credit 嘅，其實係。 哦。 咁而 LK 咧，其實本身咧我個英文名係叫 Lawrence 嘅，咁啊食翻落去咪叫 Lawrence Go 咁樣咯，所以用翻一個代號，係、 哦、 啦，冇錯、哦，簡單啲咁樣咯，易記啲咯，係。 哇！但你14歲嘅時候，首先已經寫歌啦，同埋就已經識得幫自己諗藝名呢壇嘢， 好犀利喎！ 係嗰陣時唔係咁樣諗嘅，嗰陣時咧，因為初咧好 green， 我覺得寫咗啲嘢賣出去嘅時候，人哋會唔會覺得哇咁即係好似好 green 咁樣咧？所以我就攞個名去遮住佢咁樣、 哦、 叫做， 哦、即係等人哋唔好先入為主覺得誒呢、這個好細，我覺得好勁喎。其實佢14歲已經識得諗埋呢樣嘢咧，佢感覺上好似係直頭有高人指導咁樣樣， 係有人教定咩啊？嗰時。 其实是遮丑嘅啫， 都唔丑啊，好劲啊，我觉得。咁但系， 多谢， 即系14岁就已经开始写歌俾人，其实你嘅 音樂路程係由幾時開始起飛嘅咧？應該係幾歲開始？ 起飛 係咯。 其實我諗我好細個已經開始即係學音樂啊，即係學樂器啊咁樣嘅。咁但係真正開始嘗試去做呢一件事，即係寫歌呢樣嘢咧，我諗係十四五歲嘅時候。咁嗰陣時咧，我就自己寫咗一大堆嘅 demo， 即係for fun嘅啫。其實係。咁但係我亦都冇諗過話可以賣出去啊，甚至乎可以即係揾啲外快咁樣啦。咁但係純粹覺得自己好玩嘅。咁但係當其時咧喺網上面咧就識到一啲嘅填詞人啊、編曲人咁樣咧，大家 group 埋一齊，咁我哋就一齊合作。咁啱咧，填詞人咧，佢就有啲馬來西亞、台灣啊，即係各個地方嘅一啲嘅 network 啦，就可以賣到我啲歌。咁即係於是乎咧，就順住呢條路行啦。係啦， 我想知道以前細個嘅時候，點解會有一個叫做寫歌嘅概念，係受啲咩影響，令到你覺得哦，即係呢一樣嘢係我就彈，跟住就可以創作，即係係咯，即係個概念喺邊度嚟嘅？有冇啊？ 嗱呢樣嘢 inspire 到我咧，就係我諗我小學嘅時候啦，就受咗台灣嗰邊嘅音樂影響好深嘅，特別係陶喆啊、王力宏啊、周杰倫嗰班人，咁嗰班全部都係 singer songwriter 嚟嘅，所以嗰陣時我就覺得哇，即係嗰樣嘢係佢哋好 present 到自己啊嘛，即係我就立志覺得第二次我要向住呢個方向行啦。 我覺得咧，尤其啱啱接觸可能開始寫歌啦，即係已經要接觸寫歌呢樣嘢已經唔容易噶啦，再進一步係要將啲歌點樣賣到出去咧，其實係再難啲嘅喎。嗰陣時係點樣去即係有呢啲途徑啊？ 其實嗰陣時我冇諗咁多嘅，所有嘅嘢我載完之後咧，我亦都冇諗過for 邊個 market 咁樣啦。我純粹係自己覺得，我中意寫出嚟，咁你啱嘅，或者有人要嘅時候就即係賣咁，係 for 即係個途徑咧係嚟自我嘅填詞 partner 嘅。 哦， 係啦。我頭先聽到重點啊，佢話聽周杰倫嗰啲係小學嘅時候，我聽嘅時候已經中學未水啦，已經未水。 我都係小學喎、 啊，你邊話幼稚園？我細佬大過我。師傅 啱唔到， 我最記得咧，我最記得咧嗰陣時聽周杰倫嘅第一首歌係《忍者》，即係咁 rhythm 嘅歌可以擺喺一個即係華語音樂入邊咧，我覺得超有型。 所以你由嗰陣時開始就好中意寫一啲都係groovy 啲啊，個 rhythm 係明顯強勁少少嘅音樂咁樣係嘛？ 冇錯，即係其實我自己好受咗佢哋嘅影響嘅，即係佢哋係好多係 R&B type 噶嘛，所以我自己係本身係好中意一啲 rhythm 類嘅音樂嘅。 最初開始寫歌嘅時候，你都係可能係用吉他啊，即係手頭上嘅樂器去寫，定還是已經係開始接觸可能要用啲 program 去幫自己去揼一啲歌出嚟咁樣㗎？ 我諗最初嘅時候就真係好 green 嘅，攞支吉他掃下 chord 嘅啫，完全冇一啲咩 melody 嘅概念啊、structure 啊，冇呢啲 theory 嘅，純粹就係、是、哼出嚟好聽 ，jam 落去就咁樣嘅啫。 咁但 係 跟住之後一路去到即係再大啲啦，點樣即係都確實到就係、是、哦，音樂呢樣嘢可以繼續玩落去咧，因為知道你又跟咗藝生一段好長嘅時間噶嘛都。 好得意嘅就係初期嘅時候咧，其實啲歌咧啲 demo 唔係我自己唱嘅，即係我揾人嚟唱嘅。因為嗰陣時我自己都覺得，即係唱歌嗰樣嘢咧，自己未拿捏到啊，即係自己唱自己 demo 咧，未做到嗰樣嘢。咁但係我覺得唔係喎，即係我自己都中意唱歌噶嘛。於是乎中途咧，我就去咗揾唔同嘅老師啦，去學唱歌啊，去學音樂啊、彈琴啊，或者係音樂 music production 嗰樣嘢。所以亦都係因為咁樣嘅情況，識到我嘅 producer 即係藝心咁樣。 我嗰时系大概几岁左右噶去做呢件事嘅时候？ 我谂就如果学即系呢一堆嘢啦，差唔多由十八九岁开始啦。咁如果 music production 就廿二三岁到啦。 可唔可以话其实由可能你十几岁、十四岁开始写歌嗰段嘅日子开始，其实都已经立定咗将来嘅职业系要同音乐有关系噶啦。嗰阵时已经 一定系嘅。咁我覺得係即係無論係乜嘢嘅範疇都好啦，其實我覺得只要係同音樂有關嘅，其實我自己就好開心㗎啦。 咁跟住去到即係有自己學唱歌啦，亦都再跟監製即係藝心去做一啲叫音樂製作嘅嘢啦。咁嗰個過程其實係咪真係好漫長，同埋好似有一種因為你學嘢係無止境㗎嘛，可以 冇錯 係嗰陣時即係嗰個經歷，無論唱同埋製作方面兩邊並行嘅時候係點樣？即係經歷咗自己有冇啲高高低低啊，或者諗哇得唔得咧？自己有啲自我懷疑啊，有冇呢啲咁嘅狀況咧都？ 好多呢啲咁樣情況發生嘅。點解咧？因為我自己本身個人咧就係好多懷疑，即係覺得喂得唔得咧？得唔得？咁頭先你講中咗個 point 就係話係無止境噶嘛，學海無涯噶嘛，係咪？咁但係所以我就一路覺得，一路都未 ready 喎。即係我啲即係包括藝心都好啦，佢睇咗我好長一段時間啦。初期嘅時候，佢都覺得我啲嘢係比較 green 嘅，無論喺個 focal 上面啦，定係喺啲 demo 上面啦。初期嘅時候，佢都覺得好似一般啦。麻麻地啦，即係咁樣啦。因為藝心佢係一個要求好高嘅監製嚟嘅，佢覺得如果佢唔 believe 或者佢覺得未係嗰樣嘢嘅時候，佢唔會輕易同你講，喂，你 OK 喎。佢唔係嗰啲人嚟嘅，所以就一路覺得，即係我會覺得，好似我仲未 ready 喎，仲未 ready， 所以就即係經歷咗一段好長嘅學習時間咁樣啦。 你記唔記得佢第一次話你 OK 嘅時候係因為啲乜嘢㗎？ 我记得是前一两年的时候，咁咧我都是那段时间咧作好多歌，同埋写好多 demo， 同埋自己亦都录好多歌，咁我就俾佢听。系嗰一刻咧，我记得是19年尾的时候啦，差唔多系最得意系咧，艺心即系我上堂的时候俾咗一啲 demo 佢，佢听完之后，跟住咧佢同我讲话，喂唔系、哦。OK， 你谂下，你自己应该做翻啲你自己属于你自己嘅歌，咁多年啦，学咗系咪先？但系最得意嘅嘢系咩咧？就系、是、咁，我喺嗰一期咧，即系出去搭车嗰啲搭地铁啦、我撞到佢三次，我撞过佢三次，即系分别系唔同日子入边啦。 系 三次佢都同我讲话，喂唔系、哦，你谂下我讲嘅嘢，真系 OK 嘅、哦， 好整定嘅感觉好似。 真係，即係我覺得喂好得意喎！即係你之前都冇同我咁樣講過啦，係咪先？咁但係喺嗰一下，你竟然咁堅決同我講你要做翻啲你自己嘅音樂，咁同埋再加上佢亦都肯幫我一齊去做呢樣嘢，咁、我覺得喂，不如嚟啦！ 到埋班真係真真正正去諗做屬於高輝你自己嘅一啲原創作品啦。有冇話即係第一下都個心會囉囉攣，就係、是、啊死啦咁多飯，我做一啲點樣嘅音樂會好啲呢？即係點樣會自己開心之餘又容易啲，可能喺個市場度大家會認知到哦，原來呢個就係高輝啦咁樣。 我諗我同我嘅監製藝心去溝通嘅時候，我哋都會有個感覺就係、是、即係喺头几只歌入边啦，我都想做一啲喺我音乐 background 入边咧，系自己中意或者我听过嘅一啲嘢介绍俾大家，所以就冇一定话，系咪一定要 R&B 啊，一定要 groovy 啊，即系可能喺我嘅成长嘅过程之中，有边啲嘅音乐系 inspire 到我嘅，我好想将呢啲音乐整合翻属于我嘅嘢介绍俾大家咁样，所以就喺初期嘅时候都会做一啲唔同 variety 嘅一啲音乐俾大家，即系做出嚟俾大家听咁样。 咁有冇话你自己即系以往一路听歌，即系中意或者受边啲影响比较多啲？因为你第一首派头歌，即系上年嗰首《一人摇摆派对》就系啲 funky 嘢嚟噶嘛 ？Yes， 其实咧，我头先正话所讲就系话喺差唔多小学嘅时候啦，就受咗台湾嗰边嘅一啲嘅 R&B 啊，华语 R&B 啦，叫做系。咁好得意嘅，去到差唔多中学嘅时候啦，嗰阵时就识咗啲即系音乐嘅 uncle 啊。咁佢哋咧就介紹咗好多嘅 oldies 俾我聽，即係可能包括啲 BGS 啊、Beatles 啊、 經典 Supply 啊、Stevie Wonder 啊嗰類咧。嗰陣時係即係中學嘅時期咧，就受好多嗰啲音樂影響，以至到咧聽好多可能啲 rock 嘅，可能 Robbie Williams 啊，或者係 Mr. Children 啊，嗱嗰啲咧係 rock type 噶嘛，所以嗰啲音樂都係受即係亦都係 inspire 到我，我都覺得某程度上係。pop rock 啊，或者系R&B 分呢一类都系我自己中意嘅音乐类型嚟嘅。 但系因为你好知道自己中意边啲类型咧，但系其实过往喺跟可能跟住艺心去学习音乐制作嘅过程嘅时候，嗰、那个过程系即系嗰啲即系要苦练基本功。你知学好多嘢都系话苦练基本功系可以好闷，或者系一路都未必可以去 achieve 到就啊。其实我中意譬如好似你讲分歧啲，我可以整嗰啲，其实可能未咁快可以到嘅，都要储咗好耐底，打咗好耐根基。先至可以開始整呢啲咧。 我諗跟藝心學音樂嘅時候咧，我就冇，我一定要做呢樣做嗰樣，我係即係有少少係慢慢嚟嘅，即係由最基本嘅 theory 開始啦，或者係點樣寫歌咧？以前係 jam 落去嘅，原來音樂寫 melody 係有個 即係 writing technique 嘅，即係原來你冇靈感嘅時候點算咧？冇靈感嘅時候，你可以自己主動去用你嘅 technique 去勾翻啲靈感出嚟噶嘛？即係原來有呢啲咁樣嘅嘢嘅，即係令到我覺得哇，原來寫歌有咁多呢啲咁得意嘅嘢㗎！即係以前細個嘅時候唔知噶嘛，即係啊 jam 出嚟就係啦。去到真係跟咗藝心學音樂開始，跟住我覺得哦，原來当你自己冇灵感嘅时候，但你都要写到歌㗎喎，咁点算呢？係原来有方法嘅。 有冇得简单讲下好轻轻，即究竟如果冇灵感但又要写，因为有时候我哋成日讲创作要灵感，但冇嘅时候哎呀出事啦点算呢？其实有啲咩即係好似你咁讲嘅 technique 係可以俾啲听众有兴趣做歌可以参考 囉。或者有两样嘢先啦。首先嗱，灵感呢样嘢即係简单啲嚟讲就係点样令到你有 feel 啦，係咪先？即係我自己就好简单，你做音乐一定要有 feel， 好 relax。我自己呢就睇过啲书啦，就会话欸，某啲人可能有啲人係对视觉上面嘅嘢係会有啲即係佢敏感啲嘅。或者有啲人呢对于个味即係味觉或者臭觉上面后有啲敏感啲。我自己呢就对于啲香嘅嘢呢我觉得好 relax 嘅。所以我嘅做音乐嘅地方呢就一定会即係摆啲香薰啊嗰啲咁样嘅嘢。即係令到我觉得咦成个 feel 系成个 vibe 系好舒服嘅。咁我就会觉得咦好正啦。咁第二样嘢头先讲到比较技术上面少少嘢啦。咁我自己呢我就会可能有灵感嘅时候我就会諗到一段嘅 hook line 或者哼出嚟嘅啫。咁但我就会攞个电话呢录低佢先。 嗯。 即係嗰一刻可能只係得一句嘅啫。 嗯。 咁我就哒哒哒哒哒哒哒。OK， 完啦。咁我录完之后呢去到可能可能去到得闲嘅时候拎返出嚟将呢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再慢慢扩展落去囉，演变成一首歌咁样。係啦。 喔、哦、即係所以平时都係要做啲功夫，即係有啲嘢防下身 都要夠勤力嘅咁樣。咁但係到而家即係喺我哋見到你就推出咗兩首嘅個人作品，但係其實係咪喺你自己嘅音樂庫當中，其實你自己都收埋咗好多自己嘅創作，可能係即係將來都有機會會再發布咁樣嘅咧已經。 其實仲有好多嘅，呢兩首只不過係一個 kick off 啦。同埋呢兩首嘅 style 都完全唔同啦。第一首係 funky 啦，同埋依家最新呢一首有志無事係 rock ballad 嚟嘅。咁所以基本上都係同我頭先所講一樣啦，就係、是、我諗住將我成長過程之中嘅一啲嘅我鍾意嘅音樂 style 介紹俾大家先咁樣。 其實你儲咗咁多貨咧，嗰陣時叫做第一首要揀佢出嚟，係咪好難啊？即係哇咁多隻，邊一隻攞出嚟見下咁多位即係叔伯兄弟啊？係咯，揀第一隻係咪應該都幾難咧？嗰陣時， 其實揀嘅時候都唔係太困難，因為點解咧？監製就話咧，我哋第一首歌你需要有啲比較 fresh 啲嘅嘢，咁咁啱嗰首歌就係真係好 fresh， 咁但係仲要係即係好好彩地就係嗰陣時我咁啱學緊即係研究緊呢個 top box 呢樣嘢呢，就喺呢個時候製作過程當中，我同我監製話、欸、不如試下將呢個樂器擺落我哋廣東歌嗰度啦，得唔得呢？咁樣就 jam 咗出嚟，咦原來係 OK 嘅喎。 想对岸。 我送走，怎么委婉优雅？说快些，开快些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终于摆灯放下，妖魔放声喧哗，有压抑动作，用声音粉碎它。 今日嘉宾高飞 LK 之前嘅派台歌叫《一人摇摆派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油麻地下午发生行劫案，一个中年男子进入一家银行声称打劫，其后逃去。事发在下午三点几，现场是弥敦道556号，多个警员事后到场搜捕和调查。政府宣布下星期四起逐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食肆恢复晚市堂食，营业时间可以延至10点，每台最多4个人，同时容许不超过20人的宴会活动，所有員工每3日做一次快測。另外，美容院、體育中心、娛樂場所、宗教場所、主題公園、戲院等都可以重開，但有人數限制，不超過處所的容納量一半。除了部分情況，所有人在處所內要戴口罩，限聚令放寬至4個人，亦都解除禁止跨家庭聚會，但酒吧酒館要繼續關閉。政府說，在符合接種疫苗的要求下，戲院可以恢復放映院內飲食，包括所有員工要打齊3針疫苗，或者有醫學豁免證明書，或者屬於已經打了2針的新冠康復者。入場顧客要打3針，12歲以下小童或者過去3個月的新冠康復者除外。本港新增1043宗新冠病毒確診，當中464宗是快速抗原測試陽性，579宗是核酸測試陽性個案。醫管局再呈報多54宗死亡個案。第五波疫情累計有超過1180000人染疫，8789人離世。另外新增個案包括23宗輸入，包括一個由南非經泰國，是今個月6號抵港的24歲男子。經過全基因分析，相信帶有 Omicron BA.5 變異病毒。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當局會留意相關個案。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最低氣温大約22度，日間炎熱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8度，吹輕微至和緩偏北風，明日東風增強，展望隨後幾日雲量增多，週末期間風勢頗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坏车同埋意外嘅报告啦。喺九龙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嘅桥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加上附近的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天光道一段非常挤塞，咁车龙一路咧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景泰街噶，就是太子道西天桥嘅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的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景泰街。另外，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深井段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分别去到丁九和青衣西北交汇处，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深井的慢线有坏车，龙尾分别去到丁九段和青衣西北交汇处。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继续有高辉 LK 嘅 ，Hello，Hi，Hello。 咁头先我哋知道咗佢点样啊，起飞啊个人， 冇错啦，亦都讲咗头先听咗佢嘅第一首嘅作品，而家去到第二首嘅作品啦，就系、是、有志无事。 咁我同阿斌咧就会估关于呢一首歌嘅，咁然之后咧就交俾你揭晓啦，系啦，透过呢首歌。 好啊。 好啦，你先啊， 我估先啦。咁啊，因为咧，其实今次去听《有志无事》呢首作品咧，我估其实曾经咧喺编曲上边系有做过各类型嘅一啲修改嘅。因为我有种感觉系，其实去最初写呢首歌嘅 demo 嘅时候，可能系再可能系 rock 多少少或者行多少少嘅，但系可能配合翻嗰个歌词，或者可能配合翻首歌想表达嗰个意境之后咧，可能喺编曲嗰边略略收翻少少，唔系去到最行嗰一种 rock， 可能就好似头先阿高辉所讲，系变咗一首 rock ballad 嘅作品咁样嘅。我就估可能喺个编曲上曾经有啲咁样嘅改动。 我估埋你再揭晓，就系、是、其实我想估嘅系听完。之前一人搖擺派對同埋呢一首有志無事之後咧，因為我聽到裏面都有一種聲，我自己好記得，即係一種電吉他嘅嗰種聲音。咁當然係喺佢可以出現喺唔同嘅 core 款，啲 funky 都可以玩到呢一隻，亦都一樣啦。所以我就覺得其實你自己一個私心或者自己一個願望想嘅就係自己推出起碼即係頭幾首歌啦。都可以摆到呢一样嘢入落去，系因为你真系好中意呢种声咯，你好想自己嘅作品里面会拥有。咁啊，两个就交俾你揭晓啦。 首先就因为咧，我自己咧其实系琴同埋吉他呢两样嘢咧系我主要玩嘅乐器嚟嘅，因为呢两样乐器系可以自弹自唱噶嘛，所以就。同埋吉他咧，系容易拎出嚟去即系做 show 嘅时候，系会容易揸起手咁样弹到嘛。所以通常啲歌入边咧都会有呢个吉他摆入边嘅。坤仔嘅鼓嗰样嘢啦，其实喺个编曲上面咧系冇乜，即系个方向冇乜改变嘅。点解咧？因为本身我作嘅时候呢一首 demo 就系 rock ballad 嘅。即系当然啦，呢首歌佢唔会话好 metal 咁样啦，因为佢本身个 tempo 已经系比较慢噶啦。点解会做呢一首歌咧？个原因就系因为头一首歌，我想俾大家一个好 fresh， 即系介绍俾高辉系一个乜嘢性格嘅人嚟嘅咧？其实系嘛？咁但系去到第二首歌，其实我想即系带少少比较认真嘅，即系叫做一啲嘅 message 俾大家，即系唔好觉得好似我唔想首歌出都系咁 playful 啊，同埋咧。作呢首歌嘅时候亦都有少少故事嘅。个故事就係呢首歌嘅 melody 呢，喺我諗喺疫情差唔多啱啱开始嘅时候。咁嗰陣时大家都有即係生活上面都有少少改变啦。可能喺工作上面啦，各方面都有少少改变。我自己都系其实。咁就嗰陣时有少少迷失嘅。一嚟即係觉得点呢，即係之后可以做啲咩呢，或者个音乐方向会点样啦。咁有少少情緒啦，有少少唔開心嘅嘢，咁同埋出到街嘅時候都見到個，即係嗰陣時開始戴口罩嗰啲咁樣嘅嘢嘛，即係個樣都係好似好迷茫咁樣嘅，咁我就即係覺得喂，即係個心情好 down， 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個人都比較硬淨啲嘅，即係我覺得咁 down 唔通就喺度等運到係嘛，即係所以咧就將啲感受咧就寫咗喺個 melody 入邊，所以大家會聽到呢首歌嘅 melody 係有少少激昂啲嘅，即係特別係 chorus 啦，咁但係響個 verse 嘅部分咧係有少少感性嘅位喺度，OK， 咁所以呢一樣嘢就係呢首歌嘅 melody， 即係寫呢首歌嘅時候，我記得嗰陣時候呢首歌嘅 demo 叫做 Day for Us， 就係我哋未來嗰個日子係點樣咧？我可唔可以有個去翻一個正常嘅時候咧？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嘅 demo 咧，嗰個編曲都係差唔多係呢個款嘅。 哦，咁嗰陣時嗰個 demo 嘅時候 ，Day for Us 嘅話，嗰、那個因為係喺嗰段時間寫噶嘛。嗰個意思係有冇盼望嘅，即係樂觀多定係悲觀多嘅嗰段時間。 其實係樂觀嘅，因為點解啦？我將呢一首歌嘅 melody 俾咗，即係之後我哋揾咗填詞人陳力恆啦。咁佢將我嘅諗法咧就延伸開去。點解佢會用咗呢個有志無事呢一個歌名啦？首先有一樣嘢就係、是。 因為呢個歌名就係講緊我哋喺一個逆境嘅時候，好多嘢大家都做唔到。我好想做乜做乜，但係個環境做唔到嘛。即係呢樣嘢就係個現實嘅情況，有志無事啦。但係個問題就係入面嘅內容或者個 chorus 講緊就係啦，即係現實係咁樣，但係係咪代表我要坐喺度乜都唔做呢？係咪冇曬希望呢？但係唔係喎。即係其實係好多時就係我自己覺得，喂唔係喎，我有啲嘢係一定要。我一定要做到嘅，即係其實個心態啫嘛，某程度上係，係嘛？同埋亦都係個 chorus 都講緊就係，好多時可能有啲前輩又好，啲長輩有好多嘅諗法，好多覺得，咦，你一定要點樣行，或者呢一份工啱唔啱你，呢一樣嘢適唔適合你都好。咁但係其實啲前輩或者啲長輩講嘅呢啲嘢係咪一定啱自己咧？嗰條路係咪一定適合自己咧？或者可能自己先知道自己應該行啲乜嘢方向咯？所以其實個態度嗰、那個中心思想呢首歌就係講緊。某程度上就是自己先会掌握到自己的那个前路是怎样行 的。嗯，刚刚讲起即其实在在最初去写起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很完整了，即可能后面只是略略有些的再加一些不同的 layer 上去咯，我想。但是可能艺心跟你一起去做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说可能他作为监制或可能跟你一起做编曲的时候他会不会都给一些什么 suggestion 你，或者可能其实因为可能他跟你都认识了很久了，其实都很放心是被你搞定了他这样的呢？ 这首歌其实在音乐上面我们大家都因为认识了很久了、某程度上他都是将我的 demo 或者我的 idea 他将它美化了他的、但是这首歌要讲一讲就是都好得意嘅，有個故事就係我哋做呢一首歌嘅時候，本身我呢個 demo 做嘅時候咧，係依家出嚟個結果嘅，即係可能 final 嘅降半度嚟嘅個 key 啊、即係個 key 係降半。但係對我嚟講咧，嗰陣時啊，已經覺得係好高嘅啦，個 pitch 即係個 range 已經好闊啦。咁但係藝心話：，其實可唔可以即係再？即系升半度啦，因为始终你 rock 其实系要 forward 啲噶嘛，即系唔使太过hold back 咁样。咁啊，但系个 range 咧升再升高半度嘅时候已经好高音噶咯，即系特别大家而家听到最后，听到最后嗰几粒音咧，呢几个音咧其实已经好高音噶啦。其实 我吓吓，点解突然间有钢琴声？ 一拿起手就有部琴， 高飞我即刻弹咗我吓吓头先。 唔使惊，唔使惊，拎啲嚟。嗱，其实因为呢首歌都有少少。即係自己挑戰自己嗰個 vocal 嗰方面啦、即係藝心話喂，即係我哋最尾啦，即係填咗詞之後，覺得喂其實可唔可以即係講翻半度穩陣啲喎？到時或者唱 live 嗰啲穩陣啲喎，係咪先？咁、但係我覺得唔係啊，即係即係做唔到咪練到得為止咯。即係我同佢講唔好，即係一定要即係去翻嗰個 key， 因為我覺得個張力會更加強啲啊。即係對於 vocal 嚟講。即係雖然真係好高音嘅，但係都差唔多練咗成大半年噶啦。即係呢一首歌講緊係，因為你大家知道咧，如果你我嘅 demo 咧，即係我做 demo 嘅時候就會用日文去唱嘅，即係嗰啲字，咁可能會好唱易唱啲嘅。第一填咗廣東話字，一廣東話有九個音啊嘛，係嘛九音，咁所以咧某程度上就係難唱啲噶嘛。咁但係藝心話佢話不如穩陣啲啦，咁所以我就堅決話一定要升高半度咁樣，所以最尾個 version 就係依家就升高半度。 哇！咁聽落去其實你同藝心嗰個溝通都幾好嘅一樣嘢，就係大家都會尊重大家嗰個意見，即係有冇話可能藝心因為佢係監製，所以佢一定要堅持佢嘅方向，有冇呢樣嘢喺度？即係你哋都會幾個溝通係幾好。 其實佢會俾我試咯，即係。初期嘅时候其实系即系讲緊系啱啱填完嘅时候系唔系好得嘅，即系个 key 系比较吊啲嘅。咁但系佢话系咪真系呢个 key 啊咁，但我话我一定要做到为止囉。咁但系经过咗可能大半年嘅时间到啦。咁但系我日练夜练啦，当然就系、咁练完之后去到录音嘅时候佢觉得你做到喎、即系嗰样嘢佢觉得做到嘅时候佢咪俾你去囉咁样。 你算唔算系嗰啲少少硬颈 type 嗰啲咧？ 绝对就系、 是，即系嗰啲，我一定要做到咁样，唔使你就我就翻佢，我一定练到咁嗰啲咧。 就系、是、咁样啦，即系我就觉得点解即系唔得咪做到得为止咯，系咪先？即系未试过又点知唔得咧？系咪先？就系、是、咁样咯。 但系因为啱啱你都讲呢一首歌，其实就系、即系每个人嗰条路中间会有啲人有意见俾你，咁但系你点样去执、即系叫揸紧自己想做嘅嗰个 message， 其实喺你自己身上啦。即係有陣時嗰樣嘢好一線㗎嘛，究竟我嗰啲係 執著啊，定係堅持啊？即係聽人講同眼鏡之間，即係呢啲形容詞喺你自己身上咧，過往有冇都唔同嘅意見？包括可能對於你做音樂呢件事，身邊嘅人嘅睇法，同埋你自己點樣去回應呢啲嘢？ 係超多嘅，其實係特別係做音樂嘅呢一段，即係做音樂呢一個旅程啦，叫做嚇。咁但係其實身邊有好多嘅朋友咧，成日都會話做音樂得唔得㗎？有冇即係有冇前途㗎？咁樣啦，係嘛？即係呢啲説話咧，已經係相信好多做音樂或者唱歌嘅朋友都聽好多啦，基本上。咁但係放我自己嚟講啦，其實因為我由 day one 開始，即係由我細個嗰陣時已經決定咗呢一樣嘢㗎啦嘛。即係所以我會覺得。我一定要試一試為止咯，即係我唔試我唔罷休嗰啲咯，即係我唔理你講個結果如何，但我一定要試一試咯。 頭先聽你講咧，去寫今次有志無事呢首歌嘅時候咧，啱啱正值2019年疫情開始嘅時候，你話即係都自己都有少少可能嗰一下有少少低沉，個意志有啲低沉或者有少少迷失，其實嗰一下係咪都係同音樂呢條路有關係嘅咧？嗰一份低沉。 兩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因為嗰陣時，因為我嘅工作咧，其實喺未做歌手之前咧，其實我係做教音樂嘅，即係教唱歌啊、教樂器嗰啲咁樣。咁同埋都會參與一啲嘅現場嘅，即係叫做現場表演啦。其實都係一啲 part time 嘅工作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疫情嘅時候咧，呢啲工作全部都停咗，基本上係。咁、所以就變咗係一嚟你嘅收入都成問題啦，係咪？二嚟嗰陣時都會覺得咁我嗰條音樂路究竟點樣去呢？係咪？即放我自己嚟講，就係有呢個咁樣嘅，有個咁樣嘅疑問喺度咯。 咁算唔算亦都係因為正當嗰陣時啱啱有個咁樣嘅缺口，可能有好多現場嘅演出未必做到啦，或者可能有啲嘅教書啊、教音樂嘅嘢未必做到啦，就反而推動咗好啦。咁既然有呢段時間，我就努力去做多啲自己嘅作品，咁就裝備好，就可能喺2020年嘅時候就開始推出自己歌啦，咁樣樣。 所以其實好得意嘅，喺嗰陣時我可以話係有好多嘅 confuse 啦，或者好多唔確定嘅嘢，但係個問題就係。正正喺嗰陣時，我嘅 demo 或者做咗一堆嘢嘅時候，俾魏森聽，佢亦都喺嗰一刻同我講話：，我覺得我可以去做一啲自己嘅音樂。 就係嗰個時候啦，OK。 係咯，自己都唔懷疑，可能自己進步咗咁多都唔知 啊！即係佢又唔同我講嘅時候，一路都覺得未 ready， 或者佢覺得未得咧咁樣係啊。 咁而頭先亦都有提過，今次填詞人陳力行咧，亦都係窮飛龍嘅成員。其实又点样认识佢？系咪都识咗好多年？因为好似佢 channel 啲片，其实以前你都有参演过咁样样噶嘛。 哇！呢样嘢又超级得意嘅，就系、是、陈力行先生咧。其实我认识咗佢，差唔多系同魏森系同期认识嘅。其实魏森咧亦都系佢介绍俾我认识嘅，即系我认识陈力行先嘅。其实 系， 但系着得，因为点解咧？嗰阵时陈力行，我想叫佢熊飞龙添， 都 OK 嘅，冇所谓嘅，大家都会认识 嘅。佢太多名啦，太多代号，即系陈力行咧。佢其实最初嘅时候，佢自己都系做音乐噶嘛，佢都系参与一啲监制啊，为一啲填词嘅工作，所以佢本身有个 studio。咁我嗰阵时点样会识佢咧？就因为头先讲啦，喺中学嘅时候咧，我咪同啲 uncle 夹 band 嘅，咁啱嗰啲 uncle 咧就租咗陈力行嘅 studio 啊。 哦， 咁系啦。咁租咗陳力行嘅 studio， 咁啱咧，藝心嗰一期咧就係、是、陳力行 studio 嗰度租咗個房仔啦，做音樂嘅。咁所以就係嗰一期中學嘅時候識嘅。 咁嗰時係即係邊個開口先？係咪佢哋會覺得啊，一班 uncle 玩歌，咦有個後生仔喺度，所以聊你傾偈，問下你咁樣，係咪咁樣開始？ 反而唔係，反而係啲 uncle 介紹陳力行啊俾我識。咁啊，陳力行識咗之後，咁咪之後去到差唔多後期嘅時候，我會問佢有冇啲即係學音樂嗰啲人，即係或者彈琴啊嗰啲可以介紹俾我學音樂啦。咁佢咪介紹咗藝生俾我咯。 哦，咁但系去到今次会选择即系揾佢帮你填词，又有冇一个原因？因为终于可以合作啊，识咗咁多年， 可能呢个都系一个缘分嚟嘅。因为陈力行喺前几年咧，即系呢一段时间，佢一路做即系网上面嘅嘢比较多啲啦，穷飞龙啦，所以可能佢填词即系填流行歌曲比较少啊。咁但系咁啱咧，今次咧，魏森华为呢一個範疇嘅，即係呢個 topic 嘅內容咧，係佢好擅長。因為窮飛龍嘅時候，佢都係填好多呢一啲講人生啊、講社會性嘅嘢噶嘛。咁所以就俾佢做啦呢樣嘢就。 咁所以其實喺個MV 嗰度，今次呢一首《有志無事》都係會見到一啲 shot 都係會攞即係呢個 即係社會個環境等等，究竟係點樣樣咧？咁樣都可以講下，即係個 MV 嘅拍攝啊，同團隊之間構思係點樣樣？ 其實 MV 呢個 MV 嘅 concept 咧，係本身係我自己諗咗先嘅，即係我有個畫面俾咗個 reference。其實呢一個 MV 入面嘅團隊，亦都陳力勤都有份同我一齊做嘅，即係所以佢都係其中一份子嚟嘅。即係咁，所以咧，我哋諗咗好多構思上面、畫面上面點樣可唔可以影多少少社會上面或者街上面啲人嗰啲情緒啊，或者啲人嘅感覺係如何咧咁樣。咁最尾就造成咗呢个 MV 出嚟啦。 拍摄有冇话大概时间长唔长？定系其实因为都好快手落到街，其实嗰个世界就系咁样，你都想记录嗰一刻其实系点样咁？ 我谂其实呢一个拍摄时间咧就唔系话太长，一日已经搞掂噶啦。咁但系个困难之处咧就系始终疫情啦，好多嘢你都唔可以话，除咗个口罩，或有啲地方人多唔可以逗留太耐咁样啦。咁但系都好嘅地方就系因为亦都好多谢今次有啲餐厅即系 sponsor 俾我哋去拍呢一个咁样嘅故事啦，叫做系个 MV。亦都想通過呢啲咁樣嘅比較寫實少少嘅，即係可能啲打工仔嗰啲心態啊，打工仔嗰啲感覺啊咁樣，就擺咗喺個 MV 入面，咁我自己都做翻咁樣，即係呈現翻個 mood 出嚟咯。 而家就有兩首啦，即係兩首好唔同 style 嘅高輝啦，一人搖一派就 funky 啦，呢一首就係 rock ballad 一啲，亦都講翻一啲即係自己經歷高低噶啦咁。有冇話都即係？你嗰個 library 都好多歌啦，係咪？ 啦，應該 係啦，係咪都已經有啲課都揀緊，或者揀咗已經進行中，跟住之後今年會有咩歌啦？ 係啦，嚟緊都可以預告少少，透露少少俾大家聽，就係會繼續唔同啦， 都係 會繼續唔同。 前兩首係完全唔同， 跟住玩啲 classical 啊，跟住可以玩啲。 係啦，冇錯，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嚟緊嘅嗰幾首歌咧，都會完全唔同嘅，因為都係嗰樣嘢啦，就係我想介紹我自己中意嘅一啲類型俾大家聽，認識我多少少咁樣。 班底都會係一樣啊，定係都係會嘗試唔同嘅班底合作咁樣？ 喺音樂上面嘅班底都係我同阿藝森兩個人去即係揾腳㗎啦，基本上都係。咁、但係可能喺填詞方面或者其他可能都會有唔同嘅朋友參與嘅。 係，即係按翻個題材睇下邊一啲可能詞人擅長寫嗰啲 topic， 咁就揀佢哋咁樣啦。 冇錯啦。 都期待睇下之後嘅新作品會有啲咩嘢唔同嘅元素帶俾大家，即係繼上次 Talk Box， 今次又有一個好 rock ballad 嘅感覺之後，到底之後會有啲咩嘢好搶意嘅出嚟咧？咁樣 大家繼續留意住展翅高飛點樣飛啊！好啊，今日我哋多謝你啊， 多謝 ，thank you， 多謝 拜拜。 Thank you。 笑容戴着面具，被旅伴撇去，流泪过总撑落去，管他一刻进退有失据，闹事翻身，身处位置不再送我华丽建设，担不起自安葬，错失起跑线，难道要半癫半丧？就算尚有下世，重回俗世亦流涕。Thank you. 春，想去任性，可能任性。沿路见证，从弹性抗生命。Oh no， 见琴伴吉他再约定，难得修心养性，悬崖行路只想。 完节目之前听过有高辉 LK 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有志无事》，听日五点见，拜拜。